上糖果干牛肉，还有酥油鲜奶茶。嘿，去看赛马大会，去看我的紫竹嘎。 我最紫竹嘎。 定睛四下看，热闹非凡不虚假。嘿，分开人群往里挤，去找我的紫竹嘎。马盖住花头巾，粉红衬衣绣金花。嘿，羊皮球把绿腰带，空桥放电拖地下。再买一台 VCD， 激光唱片手中拿。嘿，心里高兴没法说，他看我呀，我看他。 赛马就要开始了， 嘿，啊啦啦啦啦，就看。